对，所以就不会，除非是一个特别改不了的中国胃。那在华人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可能会委屈一点。 对， 对，但只要是说我觉得年轻人然后他如果拥抱这种多样性的话，其实在美国特别多选择。 对对， 是的， 就适应环境。 对对对， 实在适应不了咱们自己做是吗？也行是吧？ 买不着原料， 原料怎么样？可不可以搞得到在超市或者 什么？可以啊，就是你像即便是我们在 有网就行吧， 十三香那种。 就在佛州这种其实华人不是那么多的地方，如果真的想吃特别地道的中国味道的话，你中国也有华人超市嘛？华人超市最重要的，你能买得到火锅底料， 你看看， 你就可以什么都能做得很香嘛， 对吧？ 对你炒菜的时候可以放 火锅 底 料 啊， 对，火锅底料， 对 对，这个告诉大家一定要跟这 个 华人。华侨做邻居， 对，处好关系， 对，处好关系。你没有的时候可以借点，哎，你们家有大料吗？ 对，你们家有醋吗？什么就吃饺子、包包子，对不对？ 即便，而且就是因为现在，看上去我们很东方的这些，做菜的这些 spices，其实在欧美越来越流行， 是不是？ 就大家可能会熟悉的那个 Hell's Kitchen 的那个 Gordon Ramsay，他特别喜欢用八角， 真的， 对。他做牛排的时候都会放一点八角， 提味， 对， 是吧？ 对啊，八角， 八角，大料嘛，对不对？ 对，就是大料。 其实我们今天以吃为主，当然也会参与到比如说吃喝玩乐娱乐游的项目，在美国哈， 对， 这个叫做南佛罗里达大的一个区域哈。其实如果真的想了解奥兰多，今天的朋友也可以听听我们志同的分享哈。 有小孩子的朋友，家长们一定要听啊！ 是的，是的，志同休息大概8到10分钟， 好， 之后呢，我们要跟着志同一起游走南佛罗里达， 我们火速， 火速， 对。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现在呢，很多朋友，比如说国外的朋友、学生，来到中国去互动，我们要去国外去了解，是不是？ 对。 现在呢，有一条资讯告诉我们，暑假刚到啊。叫做乔打阳明文化牌悄然来到我们的视线当中。 哎，这个阳明文化牌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揉开了看看哈。 对，这个暑假刚到，那海内外学生就纷纷涌到了浙江省绍兴去寻访阳明故居、阳明洞天、阳明圣冢。 哎， 对，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阳明学研究专家及中外大儒学者也纷纷来到绍兴探访阳明足迹，体悟阳明心学，探究阳明学与绍兴的独特关系。阳明旅游热在绍兴升温。 提到绍兴， 哎呦，绍兴真好，我可喜欢绍兴了， 对不对？ 虽然没有去过， 反正是比如说有饮食文化、建筑风格都非常喜欢哈。它绍兴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地带， 对， 拥有最为丰富的阳明遗迹，不仅有刚刚说的阳明故居、阳明洞天、阳明墓等等，还有阳明心学兴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的环境。 对， 那作为阳明心学的成熟地、传播地，王阳明的最后的归属地绍兴提出要将阳明的文化作为绍兴城市发展的战略资源。 哎，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卖点啊！一共是8.3平方公里的绍兴古城，它是绍兴全域旅游的一个龙头发源地，也是绍兴全城旅游的核心。 现在都有什么？ 哇，你看看啊，现在有鲁迅的故里、书圣故里、仓桥直街、八字桥直街等历史街区，已经成为海内外游人体验休闲古越文化之地。那近年来绍兴对阳明文化的传承保护也是进行了顶层设计，阳明故里绍兴正深度演绎着阳明文化的精神内涵。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说了，说这个绍兴呢将高标准推进阳明故居、鸡山书院、阳明洞天、阳明园等重点遗迹的修缮和建设，更好地重现王阳明生活、讲学等等历史场景，努力打造阳明心学研究圣地、中国国学高地，把绍兴建设成为海内外阳明思想研究者共同的精神家园。 哎，都来啊， 都来，都来， 感受感受绍兴的这样一个文化。 而且绍兴本身也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 是的， 还有绍兴黄酒， 是的，是的，饮食文化也非常的有特点哈。 对， 第二条呢也跟我们的平常的这个书香门第的一个大方面有关系。北京

对，然后的话就是会蘸的那个， 哦，厉害了，嗯， 然后所以你可以选择直接白嘴吃也成， 对， 然后蘸它那个酱料也行。 是，这是螃蟹的这个吃法，海鲜哈。 嗯， 刚才说价格不分，因为百年老店哈。 嗯，是， 嗯， 刚刚我看了一下志同先生的这个叫什么菜单， 菜单 全都是英文的， 是吗？快给我们念念， 因为我想了个提纲， 再来整个提纲。除了这个 stone 螃蟹之外，还有呢？ Stone crab。 对， 对，其实就是螃蟹的种类值得一提的，就是 stone crab。 stone crab。 对，然后当然它还有很多的餐厅有不同种的各种螃蟹的吃法。 哦。 我自己会去的比较多的有一家叫做 rustic inn，然后那家餐厅就装修的风格比较原生态，它那个就是 rustic 那个词就是比较原始， 啊，就没怎么花钱啊，对， 对，对，对，那个价格对亲民一些，对。 是 然后它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有仪式感的地方是，它的那个螃蟹不是由后厨来给你敲好的，它是每一个人给你一个小锤子， 自己动手。 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对，所以你点不管什么样的， 服务员敲吃不了的，敲碎的，换一个。 所以 来啊， 对对对，所以你点不管什么样种类的蟹，然后不管是什么样口味的做法，然后你都是自己拿那个锤子来敲，所以它餐厅就是会一直 有一种鼓的声音， 环绕着当当当当。 哎呀，哎呀呀，什么东西崩着了？ 服务员，你有创可贴没有？ 对，反正就是 手来， 对，就是又好吃还挺好玩的，对，是的。 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吃饭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有的是服侍型的，对不对？别人帮你烤，你自己动手的，也挺有感 觉 的。 我觉得自己动手是更有感觉的， 对吧？ 是挺有感觉的， 对 对 对。 然后它的那个口味也，我觉得是能够满足大部分咱们东方人的口味的，就是它也有，比如说类似于五香的，它可能不叫那个名字，但是你能尝得到有 香料的味道， 那些对味道，然后也有就是比如说蒜烤 的 之类的， 啊， 对，所以就是还是能够尝到我们会喜欢的那种味道。 我这么理解哈，就比如说到了南佛州吃一顿正宗的海鲜螃蟹餐是一种比较有仪式感的生活仪式的，算是哈，去一趟得有。 对，我觉得是值得去， 啊， 去一次， 哦， 是的。 它那个螃蟹个儿都特别大，我在想他们吃蟹黄和蟹膏这种东西吗？还是那个螃蟹 主要还都是在吃各种各样的腿儿， 哎，他们人生真的是 不同种螃蟹的腿， 确实。 缺失，真的 缺失的太多了。 下回去时候带上4公斤大闸蟹扔那边尝尝。 对， 对， 当然也有 了， 就比如说我们中餐厅吃螃蟹就不一样了，辣炒的，对吧？ 对， 当然你可能用的那个螃蟹的种类是当地的，是叫 blue crab， 就 蓝 蟹。蓝 蟹。 对对，然后它因为它活着的时候是蓝颜色 的， 对，然后就也会有那些蟹膏蟹黄， 对， 然后我们做成辣炒或者煲个粥，其实还是肯定会 很好很好 会做。对，那是一定的， 对， 但是你还是值得去体验一下用他们敲锤子那感觉的，对。 建议百年老店可以派厨师去学习一下。 这一趴呢是属于被肢解的螃蟹的副本啊。 螃蟹悲惨的一生结束了。 下一趴。 然后因为这个本身迈阿密是离古巴特别近， 来到迈阿密啊，迈阿密， 所以就是说那边有很多这个，它本身有一个区域叫做 Little Havana， 就小哈瓦那区， 哈瓦那， 对，所以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古巴移民住在那边，能看见那边的老人玩那个叫做 domino， 就类似于我们国内的麻将的一种桌上的游戏， 有 四个人围一圈。 是那不是多米诺骨牌是那个是吗？ 不是 、就它的名字叫 domino，然后就是 domino pizza 的那个 domino 那个单词，然后它的玩法，大家围坐在一桌，每个人前面摆一溜。的那个形式就 很像 麻将， 嗯嗯， 是的， 是的， 对，然后能这个有很多的古巴雪茄店，然后这个有很多的古巴的餐厅，对，然后我自己会特别喜欢吃的叫那个叫 pork sandwiches， 就是它猪肉的那个三明治， 猪肉三明治，哎，一般咱们这儿好像。就是在国内吃的三明治啊，我实话实说，真的没有什么太好吃的。对，以至于我对三明治这种物品、这种食物就没有任何感觉。 对，就因为已经有 Subway 这种已经给你定位了三明治就是那个样的。 啊，对，真的是，我就不说了。那边的三明治，它这个好， 它古巴的三明治，我觉得有几个特点，就是特别让我现在都很怀念的，就是 说，你说听听看。 首先，它那个它不光有猪肉，当然也有火腿的、牛肉的。首先，它的那个肉的味道是非常入味的，就很像我们中国人做饭的方法。它是，对，就是他们可能不叫卤之类的，但是就是很有很入味儿。 你至少得压一压等等。 对，这是一个前提。